多好像一个钟头吧。啊，为了两堂课的进度切齐，所以今天也要岔题鬼扯一个钟头，也是嘛，就是我昨天反正岔完题之后就跟同学道歉说，不好意思，我下次再找机会补几堂赠送课还给同学啊，那就是这次岔题就被原谅好了，就是这种想法了啊。不过到底今天要岔什么题，到时候再来想啊。就昨天，就是有时候你想要吼的话啊，吼过一次以后，心情上面已经平静了。然后今天呢，就觉得，哎，没什么好讲的，是这种感觉。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看讲义69页下面啊，我们把这个少阳跟胆的这个藏象，关于经典的部分，我们再来稍微顺一顺。然后，当然我们现在看这些经典，可能都会觉得有一些枯燥的，但是呢，我的想法是，当这些经典的内容，我之后会尽量找方剂啊，就临床上有效的方剂，来证明这个经典的内容有它的正确性。因为如果找不到方剂的话，这些经典可能就变成空谈了。那在这个少阳胆的藏象啊，我们素问里面的第8篇跟第9篇里头呢，他就说胆是什么，是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其实这对于胆来讲，对于身为一个，我们说胆是六腑之一嘛啊，就这样的一种说法，对于一个腑来讲，可以说是一种很尊荣的称呼。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五脏六腑的认识啊，会觉得五脏里面有藏精，五脏里面有藏神，也就是五脏里面是有情志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喜怒悲思恐，这些情志是藏在五脏里面的。可是基本上我们在论到六腑的时候呢，并不太会给六腑什么关于情志的东西。就比如说小肠是受成之官啊，就是吸收营养的官，然后呢胃呢是仓廪之官，就是当仓库的官，就是六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格化的描述的。那五脏的话就不一样，五脏比较有人格化的描述，比如说心为什么之官啊，神明出焉，什么喜乐出焉啊，什么什么谋虑出焉，就是他的脏里面是有，好像这个五脏是有一种灵魂在里面的感觉，就是有人格化的部分的。那胆呢，它就是六腑里面很稀奇的一个有人格化的论点的腑，所以相对来讲，可以说胆在六腑里面具有某种特别的重要性啊。它是一个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就它的工作是什么？它是中正不偏的，所以它可以替我们的身体做决定。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于胆的看法。那这个做决定，当然就我们之前讲到少阳区块的时候，跟同学介绍过，它是啊，好像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情报的网络啊，我们说手少阳三焦跟足少阳胆加到一起，就是三焦是足少阳胆的油布，这样子遍及全身的一个情报网，它的资料都汇集过来，所以它就变成有权力帮我们的人体做决定。那我们当然用西医的讲法具体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脑部的这个下视丘啊，它可以调节我们自律神经啦，内分泌的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总开关。那这个下视丘的这些功能的话，在中医的世界里面也算到胆经的系统啊，也就是我比较不精确的讲，就是所谓的少阳区块啦。那所以呢，这11脏里面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胆在替它做决定。那这个在中医的临床上面是相当可以验证的啊，所以我们姑且就接受《黄帝内经》的这种说法。那一旦我们接受了《黄帝内经》的这种说法以后呢，就会让人想到一件事，就是西医在看待胆的时候会把胆看成什么东西呢？就是 就是当中医面对到胆这个的时候，因为它牵涉到胆经，胆腑就牵涉到胆经，胆经就牵涉到少阳区块，就牵涉到人体的整个的自律神经跟这个内分泌的总开关。就是在中国人的系统里面，就会觉得胆十分之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不是流行做运动，什么敲胆经，对不对？打来打去的啊、哦。那不过呢，换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好像如果你去看西医的话，有一些，昨天我问同学说你们周遭有没有人胆被切掉的，所以就有不少同学点头。哎，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切掉，那同学就说、哦、因为胆结石所以切掉。那如果他胆结石真的严重到没有办法，那切掉可能也是无可厚非了、哦、可是在中医的世界可能会觉得胆结石它是有一个体质上面的基础嘛，就是可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中药治胆结石效果还蛮好的，无论是化石排石或者让它不要再发，效果都不错。所以说不定同学上完了这一区这个这一段这个关于少阳区块的课以后啊，胆结石在家里面大家也可以自己处理的还不错，就是要预防也行，要治疗也行，就基本上这还不算是很难的范围。那当然我想西医他之所以会把胆切掉的理由，是因为在有形的人体来观察的时候会觉得胆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它就是一个肝脏啊，喷一些液体出来，还有一个袋子暂时装一装，然后这个等到需要的时候让它挤出来一下，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袋子好像在人体里面不是那么要紧的东西啊、哦，可是在中医的里感觉就会觉得这东西是牵扯到胆经，胆经一牵到少阳区块，那就全身的这个整个的关联性都在上面。所以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切掉胆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就是一个切掉胆的人，他的整个自律神经的感觉会很混乱，所以他会变成那个我们中医书上面就是什么淡淡然如人将捕之，就是心慌不安，好像人要捉，好像有警察要来抓他一样。其实这种形容词是非常贴切的，就是当一个人的少阳区块受损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自律神经的这个切换会变得很糟糕。那很糟糕之后，这个人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神经紧绷跟焦虑的状态。那这样的一种心情往往是一个切掉胆的人哦，他的一种副作用。当然你也可以说什么胆是决断出焉，所以这个人切掉胆也会变得很不容易做决定。但是其实人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兮兮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做 A 也不对，做 B 也不对，就人都不能够爽爽快快的过日子。那这个时候要吃什么呢？我们之后会教一个方子叫做温胆汤啊，就是切掉胆的人就要常常吃一些温胆汤。就是因为温胆汤它的走法其实跟柴胡汤很像，可是柴胡汤不能长期吃，长期吃会阴虚，那温胆汤就没有，不太有柴胡汤的副作用，它一样是调少阳区块的。那吃温胆汤这样子一段时间就要吃一阵，一段时间吃一阵，它还可以维持这个人的少阳区块的一定的运作。因为虽然胆囊不在，但是少阳区块你还是可以修嘛。那少阳区块调得比较顺的话，那它的这个切掉胆的这个副作用会比较小啊。那所以没有胆的人大概要日后要慢慢学习一些少阳区块的调理方法。当然这个方法不止一个方啊，我之后会再收集一些别的方，比如说陈世铎的书里面有说什么胆子小的要吃什么方胆子会变大，其实那种药方也会能够调理到少阳区块的。那些方子日后会跟同学做一个比较快速的浏览跟介绍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观点的不同。所以呢当我们看待观察一个事物啊，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说中医跟西医的对话，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面会变得有一点难度吧啊，因为中医心目中的胆的重要性跟西医心目中的胆的重要性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关系到一个医学这件事情的本质吧。这件事情甚至不是说西医中医也一样，就是医学的本质它其实就是解决问题嘛，对不对？那既然是解决问题，它就是活在一个比较负面的世界里面，就是有问题我们才需要解决嘛。所以当一个学门的开始就是负面的能量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学门是 无论是中医西医都会走上一个蛮危险的道路的。那当然我觉得有些事情在我的感觉是觉得好像做的有点太过分了，比如说好像现在听说有女性同胞因为月经痛啊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你先怎样怎样，然后如果最后还是痛的话那不然子宫切掉，是不是有没有这种话是不是 有人开始讲了？有哈。那我听了之后就说你的那个大夫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如果是男医生你就直接说你，如果是女医生你就直接说你老公。你说如果你或者是你老公睾丸痛痛了三个月没好，你要把它阉掉吗？为什么对男人就那么优待，对女人就那么残忍？就性别歧视也有一点限度好不好？可是话虽然这么说，这只是笑话。因为如果有一个女生她每次 MC 来都很痛很痛的话，对她来讲 她的确是会想要说切掉算了，就是一个事实上面对到的问题，所以我那种话只能当笑话讲。那昨天大家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岔题的。就是每次我觉得身为中医的从业者多多少少都会有那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那种调调，就是说到一个胆就是啊你看西医都不懂胆其实这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割掉什么，西医说割掉是不对的。就是你知道常常身为一个中医业者会忍不住去批评哦和别人不如我们的地方。那可是其实这段日子老实说每次我对西医有这种批评的时候，我心里头其实已经不再有这种得意的感觉了，反而我心里头是觉得有点恐惧。我觉得这类批评性的发言再继续下去的话，我好像在煽动我自己以及煽动在座的各位一个不良的风气。什么叫不良的风气？我觉得就是最近我觉得看到所谓同业人员的一些所作所为啊，大家同学可能有些人有上网啊，就是八卦看的说不定比我还要多。但看到一些同业人员的作为的时候啊，我会觉得说首先是这个地球上面的中医业者其实有很多人是一点都不出名，可是兢兢业业的在做好他本分的事情，在增进他的功力。这江湖上面卧虎藏龙哦，高人是数不尽的。所以如果有些人他出了一本书比较有名，或者有些人他在网络上有他自己的网站讲话比较大声，其实这些人他也不是中医的大多数。他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们有时候会买书，比如说买李克绍教授的书、胡锡树教授的书、刘杜周教授的书，那这些人都是让我觉得说哇，上海能够讲到像这么好，那已经是让人觉得十分之钦佩了。可是他们可能并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在学术圈尽本分的人，他们并不是一个会在网络上面啊讲很多大声的话的人，也不是那种会跟西医起战争的人。那可是我想我们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呢，一开始我们的政治圈走向这样的时候，慢慢也向人民示范一些不太好的习性。比如说政治圈向我们人民示范说好像让我们觉得辩论也是对的。其实辩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以对生命本质来讲是相当浪费能量的事情啊，就是我自认为辩论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台湾的整个风气就是人人都可以辩论啊，这是一点，而且往往是走到一种诡辩的一种角度，那这是一点。然后呢，当人的头脑开始习惯于辩论之后，他有时候会有下一步出来。那下一步出来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的我们的同业之间啊，就是网络上或者是自己卖书比较有名的同业，他可能一本书里面十分之六七都是在骂西医如何害人，也就是说他花在攻击西医的时间跟精力比他分享中医的时间精力要多。就他花很多时间骂西医，然后人家去找他看病被轰出来之类的，那他实际上他的中医的医术也好像也比如说也没有教出很多徒弟或怎么样。那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人忍不住的想说，就是说在我的立场吧，就让我觉得有点毛毛的。就是当我在批评说，因为比如说我们教过的内容，我如果我觉得比较保守一点说，就是糖尿病高血压我觉得我比西医有把握，糖尿病跟高血压我蛮确定我比西医有把握的。那治疗上阳区块的病或者是治疗感冒，我想我们学中医到现在可能也会知道我们比西医看得好，对不对？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会知道说，哎，我们处理的还不错啊，至少比市面上很多其他的从业的医学从业人员要做得好，那这些当然是蛮值得高兴的。可是抓着西医的一些把柄，然后不断的去攻击西医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当我在班上有时候提到说，哦，这东西西医可能处理的不好之类的事情的时候，我不太想要说我在这边带起一个风气，就是好像我们应该花时间去批判或者奚落或者是去毁灭西医的这种想法。就是说现在我觉得比较讲话大声的，就是网络上面或者是以著作来讲的这些从业者，往往有一种很奇怪的习惯，就是写书也是，网站也是，就是很喜欢做时事评论，就拿一段什么报纸报道，然后说西医讲的多荒谬，然后这样骂骂骂骂骂这样子。那我会想说，这个做法来讲，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会知道他因为那个人那些人他们觉得西医带给我们的伤害很大，所以我们要让人民放掉西医，然后相信中医啊，投入中医的怀抱，这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吧。可是整个做法上面啊，会让我从行为的结构这件事情上面感到一种不太能够认同的心情。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是我说这个病啊，西医医的不太好，我们中医医的还不错啊，或者说张仲景医的还不错，其实那只是就知道了这件事情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觉得说，哦，人家会很觉得很困扰的问题，我们大概自己在家吃吃药就解决了啊，就让人觉得学中医还蛮幸福的。我觉得我希望我只停留在这种感觉里面，那我不想做的更多，就是我并不想对西医或者什么人宣战，因为宣战这件事情啊，其实有它的一个蛮不妙的点。怎么讲呢？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些比较在态度上面对西医宣战的同业人员呢，他们这些同业啊，他们好像教学的功力蛮跟不上他们骂人的功力的。也就是你要让中医复兴，你要让大家相信中医，你得先制造出非常大量的中医，人家才有人可以相信啊。那如果你的教学跟你分享你自己医术的能力没有那么好的话，你叫人家抛弃西医，然后呢那些好用的几个中医又是那种臭脾气，动不动把人轰出去的，那这些抛弃西医的人要干嘛？去跳河吗？就是你先制造出足够的从业人员再来讲这个话，不是还来得及吗？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陷入了这种跟西医的战争这些论争的时候，我觉得看我们的同业啊谈到西医的一些说话方法，但我觉得这事情我也搞不清楚是倪海厦带的头还是黄承毅带的头，就开始做时事评论批评中医这个风气。然后一旦有人开始了，其他人又糊里糊涂的开始跟风，然后大家都喜欢这样批评西医怎么样。而且有的时候还有那种所谓的权威角色，比如说当年什么倪海厦的那种什么 应该说什么他们什么购买者网站还是怎么样之类的，这种学生网站那种消费者网站，好像因为他们老师是说西药厂如何如何邪恶，所以如果有同学看到有什么西方电影拍的是邪恶的西药厂，就赶快跟同学讲说大家来看这部电影啊，他要讲西药厂邪恶啊，管老师说的是对的啊什么的，就做一大堆跟学中医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那这样的一种选择方式，它的风险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的风险在于啊，我在教庄子的时候，其实屡屡在触及到庄子里面会不断触及到这个议题，就是什么样的力量是中国人说的真力，就是我们练功人不是要练内功嘛，练功就是真力，那什么样的东西都是假力，这个问题。那什么叫真力，什么叫假力呢？这个真力的意思就是从正面能量创造出来的事情，假力就是从负面能量创造出来的事情。那现在的这种中医希望能够打败西医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属于我们说的假力的范围，就是说他要打败西医的理由是因为西医害人，我们要消灭这个邪恶的东西，就他是要以打败，就是要他不要什么或者他怕什么那种前提来许的愿望。那当我们的愿望的基础是怕什么不要什么的时候，那做出来的行为就会形成庄子里面说的假力。什么叫假力？就是你拼了命在做好事，可是没有办法造成比较好的结果，就是用负面的能量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那我们比如说爸爸妈妈怕小孩子将来过得不幸福，所以拼命叫他什么要上名好学校，然后努力用功，然后考上什么大学，然后这小孩子被逼得做这个做这个那个，然后就处在一种很被动的人生模式里面，然后处在一个被动的委屈无奈人生模式里面，他可能成长过程的十几年中每分每秒都没有机会去体验什么叫幸福。等到有一天他当了社会精英了，他也感觉不到什么叫幸福了，因为他心理上面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但是这些父母他是因为怕小孩子不幸福所以拼命做这些事情，又或者我常常说的例子，说我们怕别人不喜欢我们，然后就对人百般讨好百般妥协百般委屈，然后到最后人家会怎么样，会更看不起我们。所以以怕为动力所做的事情，其实在行为本身是具有高度的风险的。那庄子里面有一个篇章是专门在谈这个真力假力的，那好像是庄子第三十几篇的渔父篇。那渔父篇他就讲说怎么，他讲说有一天孔子遇到一个老渔夫，然后这个老渔夫就批评孔子。那他老渔夫批评孔子的那内容，其实我觉得一直放到现代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他就说你们儒家啊，就孔子所开始的儒家，这个儒家不包括孟子，因为孟子跟孔子的做法是相反的，就像老子跟庄子做法是相反的一样。就是孔子呢，他的儒家系统是建立在我不要这三个字上面产生的。就是可能他看到人家家庭里面纷争很多，他不要这个不和谐的家庭，他讨厌这个混乱的社会，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们要教小孩要守礼貌，然后要兄友弟恭父慈子孝，这样子才不会有家庭暴力发生。就是在中国人的认识里面呢，是就是儒家这个家派的开端是来自于我不要。那从我不要这三个字开始的所有的努力，在庄子这部书里面的批判就是说全部都是假力，就是你会花很多力气去扮演一个好人，做很多事情去让人家觉得你是很尽心尽力让这世界好起来，但是这个世界不会好起来。那如果从这个真力跟假力的立场来讲的话，就好比说当我们这些有些中医从业人员他开始要跟西医的世界拼斗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多余的事情开始发生。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中医业界，但不能说很多，我觉得这些网络上面这些都只是少数了啊，因为有更多中医的业者是正兢兢业业在做他分内的事情的。但是这个网络上的风气就变成说大家觉得人民都已经被西医洗脑了， 我们要拯救这些可怜的群众，我们必须把他洗脑洗回来。那要把人家洗脑洗回来呢，就像我曾经遇到那种跟我聊中医的人哦，他就跟我说，比如说他写一封信给我，就说我们要推广中医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哇，说了很大很大字眼，他要有正信啊，正信好像是宗教类的东西用的，是不是？就是人类要有正确的信仰才能够推广中医之类之类的。那其实我听到人家说到正信这种字眼的时候，其实我是愣住，我是说，我会觉得说我跟朋友同学之间互动，就是桂枝汤是这样，对不对？你吃了桂枝汤会好，那麻黄汤正是这样，你吃了麻黄汤会好，柴胡正是这样，吃了柴胡汤会好，那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正确的？有什么好建立正信的？正信这种东西不是那种，因为人死之后有没有天堂可以上，没有人会活着回来告诉你，看不到摸不到的，所以才让你相信，那才叫信仰啊。我们这都是可验证的事情，有什么好信仰的？就是这就是事实而已嘛，对不对？伤寒论讲的东西就是事实，就是所有的信仰都是建立在不可相信这件事情上面啊。就是死后到底有没有很多功德可以让你上天堂，不知道，所以要告诉你，你要相信人有功德啊，对不对？就是都是不知道，所以才要建立信仰嘛。那能够验证的事情，为什么需要信仰呢？就是这是其实一点。而当讲到正信的时候呢，其实人就会开始有一种倾向，就是觉得说，为什么我一个身为中医的人会斗不过西医？那是因为大家都被西医洗脑了。可是在我的立场会觉得，人现代的人会那么样子，被西医控制，实际上讲白一点，就是因为现代的人是被恐惧控制的生物，因为被恐惧控制，所以被西医控制。这个东西是一开始决定了这个人会不会选择一个害他身体变坏的疗法，那是因为这个人一开始因为恐惧控制，他是怕他身体不好，所以去做那么大的事情，又不可以吃糖，又不可以吃怎么样，对不对？他最后不是病死也是饿死吧，对不对？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因为血糖高，然后就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最后弄到很快就肾衰竭之类的问题，那是因为那个人他受恐惧的控制，所以才会走上这种绝路的。就像是我们伟大丁助教的外祖父，对不对？就是糖尿病，然后西医说只能活两个礼拜，他就说妈的，就到这个时候了啊！如果还不吃糖，不捞粉来不及了，然后拼命喝可乐啊，然后过着快乐的生活。要不知道活了多久，活了 两个多月， 活了两个多月，后来是摔死的，不然还继续活下去。就是人越是老，有时候，所以我前阵子在看一些日本人写的书，他就说其实你说这个人要小心翼翼，什么不能吃盐不能吃糖怎样怎样，我们不姑且不说这些东西是对还是错，但是他说你难道不觉得人活在这种状态下是神经紧张吗？就是他会紧张到那个人整个生命处在变打到一个更低级的状态。所以我们助教告诉我说，在医院里面看到糖尿病患者那叫恶鬼地狱，对不对？就佛经里面说什么东西都在眼前都不能吃，对不对？就是已经活人已经活到恶鬼地狱，我看你赶快去吃老鼠药算了啊！就是这已经没有什么活的乐趣可以讲了啊！就是这样这种感觉。所以你说人是不是要对生病有这种恐惧？我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怕身体坏下去，那你就吃老鼠药嘛，死人是不会感冒的，对不对？就是到最后就是走上那种绝路。而人会走上那种绝路，这不是笑话，是因为人很容易受恐惧的支配，那受恐惧的支配的人会很容易把事情搞砸，就把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啊！就是因为人本身喜欢受恐惧的支配，然后西医的存在其实也可以说只是人的这样的个性的一个具象化而已。就是那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我会觉得当人类不能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什么西医作战或怎么样，因为那些所有的所谓的西医受害者，我说所谓的因为西医到底那个叫不叫受害者都还不一定，就所谓的西医受害者是因为那个病人本人非常习惯的受恐惧的支配，所以才会选择那条道路，所以才会觉得什么东西尽量割掉或怎么样，对不对？就比较安心嘛。就是这都是人的基本个性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的 那受恐惧的支配，那就是所谓的假力，对不对？就是做很多努力要自己健康起来，就会反而把自己身体搞坏了。好，就是不管你怎么努力，你的意识上再怎么觉得我是要健康的，可是因为你的动机是恐惧，所以你会害你自己变得更不健康。这个不只是健康的问题，任何一个层面都是这样，包括经营公司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只在防范问题解决问题，通常公司都会搞坏掉。那当我们人动到负面的力量，而你不敢从正负或者是真力假力这个点去处理这个核心的部分的时候，就会产生接下来的状况。接下来的状况呢，我有时候会说，这是在我们中国称之为儒家的选择。那因为为什么说儒家的选择？因为中国因为当初做了在政治上面做了儒家的选择，乃至于相当重要的属于真理的这个道家的选择被驱逐到了中国之外。就是好比说，什么叫道家的选择？道家的选择就是如何当一个达人。那你看，我们现在要看到关于达人的事情，要看日本连续剧、日本卡通片才看得到，对不对？就是什么，真的是拉面达人，那是什么达人？那达人他的基本定义就是一个人他的专业能力已经到达了只有感知力跟表现力而没有思考力的程度，就称之为达人啊，这是一个基本定义。那当然我们不敢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到达达人境界就不行，但是你会看到，如果我们是看这个日本的连续剧，因为日本他们非常接受道家的达人的文化，那在连续剧会看到说，比如说什么上班族的连续剧，对不对？会看到说，哦，他公司有一个人呢，比如说看到他的一个前辈、一个同事，非常认真啊，然后